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三，农历10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对办好北京冬奥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确保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京张医疗协作升温，看病不用跑北京，天坛、同仁等4家医院牵手张家口。 本市公租房后期管理将实现标准化，市场化住房补贴将成保障新途径。 北京降低非居民气热价，城六区与郊区首次实施差别化价格。 即日起，志愿者将向烟民发放10万个灭烟盒。 292家社区青年会本周六开始接收冬衣捐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对办好北京冬奥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我们对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庄严承诺，也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要坚持绿色办奥，提升全社会环保意识，加强环境治理和污染防控，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筹办工作始终。坚持共享办奥，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加快冰雪运动发展和普及，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坚持开放办奥，借鉴北京奥运会和其他国家办赛经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中外体育交流，推动东西文明交融，展示中国良好形象。坚持廉洁办奥，严格预算管理，控制办奥成本，强化过程监督，让冬奥会像冰雪一样纯洁干净。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筹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于促进奥林匹克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意义重大。相关地方和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穿筹办全过程，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序高效抓好重点设施、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借鉴各方经验，节约用好宝贵资金，确保工程优质安全，把这一届冬奥会办好办精彩，推动冰雪运动普及、体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让更多群众参与体育健身，共享美好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昨天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张高丽表示，筹办北京冬奥会时间紧、任务重，要抓紧组建冬奥组委，科学设置职能部门，合理招录工作人员，要科学制定冬奥会筹办总体规划，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谋划好筹办期间600多项任务的工作安排，要加快推进交通设施建设，形成快捷联通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的交通网络，要充分考虑赛事需求和赛后利用，努力打造场馆建设精品工程，不搞重复建设。要坚持绿色办奥、廉洁办奥，要抓住筹办冬奥会重大机遇，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上新水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延东、郭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和北京市、河北省政府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市卫计委昨天前往河北张家口开展医疗合作座谈，目前已经有天坛、同仁、积水潭、北京中医医院四家、北京三甲医院与张家口市的五家医院建立了对口合作关系，张家口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让北京的专家给看病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那你走走我看看吧。 你慢。 张家口第一医院脑科中心的病房楼道里，从北京天坛医院来的医生李晶晶正拉着患者张玉花的手练习走路。 原来打算是这个月底吧去北京看去，我一听说是北京天坛医院跟咱们第一医院结合，我就来找孙家爱了。原来吧不拐棍都不敢走，现在放手一敢走，心里挺高兴。 今年8月1号，北京天坛医院正式在张家口第一医院建立脑科中心，并特派2名神经科专家长期坐诊，带动学科发展。从天坛医院调派的医生万庆伟告诉记者，他很有信心。 不光神经内科跟神经外科，影像护理、重症，这些随时可以跟他们联系。硬件方面，这边投入很大，我们神经外科手术器械这一块就500万投入进去了。 仅仅3个月的时间，脑科中心从张家口第一医院的弱势学科，门诊量大幅增长。张家口第一医院院长乔春友自豪地告诉记者， 去年8到10月份，神经外科的门诊人次只有13人次，手术27例，而且都是简单的。现在呢，门诊量增幅达10倍，手术人数增幅50%。我们现在山西、内蒙的病人在明显的增多。 截至目前，北京市属13家医院已经跟河北、天津的35家医院建立合作，今后还将有针对性的扩大合作范围。市医管局护理处副处长刘婉莹介绍， 一方面呢，我们是要根据地区老百姓的这个发病情况，看看这儿的老百姓都有哪些疾病，我们针对他们的疾病开设一些重点专科，还要选择一些非常适用于当地老百姓的一些医疗技术，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 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等首都高校近期陆续迁出主城区，探索中心城区疏解和郊区城镇发展相融合的新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台民航客机模拟训练舱，前舱呢为 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个长17米的半圆柱形的模拟训练舱，从前门走进去，仿佛真的置身于了一架航班当中，因为训练舱里所有的设施都是跟真实的飞机一模一样的。北京城市学院空乘专业的学生们将在这里完成他们的实操课。空乘专业主任顾宇说， 比如说是民航服务的课程，就会涉及到一些安全演示啊，但是我们在课上来练习的时候呢，孩子是只能见到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在客舱里边根据实际情景来演练。现在有了模拟舱之后，学生知道了两排座椅之间的距离是有多宽，他们应该怎么样的用一个手势来演示。 这样实用的实训基地其实是今年9月刚刚落成的。说起北京城市学院，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位于中关村附近的校区，由于地处交通要塞，早晚高峰经常造成北四环拥堵，给周边交通带来很大压力。而从今年年初开始，本市围绕京津冀一体化，开始有序疏解首都核心区的部分教育功能，北京城市学院就在顺义杨镇建设了新校区。和拥挤的老校区不同，新校区仅1期工程就配备了充足的教室、运动场和专业实训楼，前面提到的空训实训基地便是其中之一。今年9月，已经有5000多名学生入住顺义。在2期和3期工程完工后，北京城市学院的学生将全都迁入顺义，直接为主城区减少人口2.5万人，并将间接带动市区产业人口3到5万人转移到顺义。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说， 改变了本市朝白河以东占全市市域面积1/6的地方没有高校的历史，使高校的布局功能更加合理。 疏解并不是简单的搬迁，更是提升教育品质和对城市发展模式的探索。刘林说， 学校现在的中关村校区呢，很快就要腾出来，腾出来以后呢，建设成一种研发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高端项目在这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创业初期的孵化，然后这些成熟的项目和相应的产业人口一并要转移到顺义，迁来一所学校，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 和北京城市学院同时动起来的还有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目前3所学校的6600名学生已经入住新校区。市教委委员李毅说， 我们有3项任务，一是有序疏解部分教育功能，严格控制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大幅度压缩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规模，推动部分教育功能的有序输出，加强教育人口的整体的调控。第二是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第三个任务是推动教育事业的合作发展。 七 启航十三五。 十二五期间，本市保障房体系向公租房倾斜。从本月起，本市公租房的后期管理率先实现了标准化。未来，市场化补贴也将成为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新途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两天，燕宝金源家园公租房的社区服务中心格外热闹，住户们都赶着来签房屋续租合同。住了三年的牛大妈也自然不能落下， 就说可以续签嘛，我就签了。他说三年一签，我就再签三年嘛。 65岁的牛大妈一个人住40平米的开间，房子里东西堆了不少，刚换上的节能灯管显得格外亮堂。 有一天晚上一闪一闪，但是我觉得5点半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来了。哎，没想到他9点多他就真是黑了，一打电话就知道就来了。 能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并不是偶然的。从本月起，市保障房投资中心在全国公租房运营机构中率先拿到了 ISO9001 的质量体系标志，他们持有的公租房实现了后期运营管理的标准化。而对于每年都要跟租户打交道的项目负责人茂冠来说，以前处理问题全凭经验，而现在工作反而轻松了不少。 想办什么业务，我们有相关的流程和相应的表格，给租户明确的答复，在多久之内可以给他完成。 目前由市保障房投资中心运营的公租房项目就有20多个。市保障房投资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助理吕波说， 也就是说租户到我们中心的任何一个项目居住的话，那么享受到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都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在某一个项目如果在服务方面能够有好的创新得到租户认可的话，我们也会在其他项目进行推广。 从本月起，中低收入家庭租住公租房的补贴提高了。市住保办副主任张国伟表示，未来本市除了建设收购各类保障房之外，还将探索市场化租金补贴的政策， 鼓励市民从市场租房，然后政府呢发补贴，这样呢可以极大地满足了咱们保障家庭就医啊、就学、照顾老人、子女上学等需要。 而对于牛大妈来说，公租房已经成为了她的家。 位置呢还可以，小区环境也可以，就继续在这住，踏实。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根据国家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有关要求，经市政府批准，本市将降低非居民销售气价和热价，同时推出区域差别化价格政策。其中，非居民气价已经在11月20号与上游价格同步调整。非居民热价在2015到2016年采暖季起实施。按照上游气价下调幅度，综合考虑本市供销差率等因素，这次本市非居民气价每立方米平均降低0.71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价格调整中，本市首次实施区域差别化资源能源价格政策，城六区非居民气价每立方米降低0.62元。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门头沟、怀柔、平谷、密云和延庆等郊区非居民气价每立方米降低0.86元。通过价格差异引导产业有序调整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次气价下调后，城六区供暖制冷用气降为每立方米2.6元，工商业用气每立方米3.16元。其他区域供暖制冷用气每立方米2.36元，工商业用气每立方米2.92元。 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早晨统一部署，全市16区323个食药所统一行动，开展全市早餐服务企业食品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有门脸、看似正规的餐饮企业，严查流动早餐摊的变种、餐馆转租行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沃月的报道。 您好，东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把您的餐饮许可证。 早晨7点，执法人员在南竹竿胡同的渝州小厨餐馆检查时发现，做早点的服务人员正在冷荤间里包馄饨。 这是什么呀？这下馄饨是不是？凉菜间你这能下馄饨吗？ 所以你这里边要加工一些生食的话，会造成一些交叉污染。 不卫生、不合规的操作还不仅如此，执法人员发现，在一大块和好的油条面上，扇盖着一个脏兮兮的变质袋。 这是什么袋子？ 那面袋 不能拿这盖啊，它不是属于是食品的袋子，别用了啊。 东城食药监局餐饮科李慧说，将要求这家餐馆限期整改， 如果还拒不改正，处以5000到50000的行政处罚，后续的还不改，这个可能严重了，我们会吊销他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执法人员还发现，这家餐馆在显著位置张贴了十几位服务人员的健康证，而经营早餐的5位服务人员中有4位没有健康证。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尤 长 英。 看看有尤长英吗？那个里面 没有，那个上面没有的。 你的健康证在哪儿呢？ 我没办那些。 执法人员怀疑这家餐馆可能有转租行为。 正常的餐馆在许可的时候，对他的人员卫生制度都是有审核的。那你的人员要进行健康体检、进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要求的。你随时把这一个时间段包出去的话，就存在了一些安全隐患。 东城区食药监局副局长王刚提醒消费者： 如果是一些门外制作早餐的，一般的都是有这个流动的这种行为的，就是一些没有合法资质的，消费者应该注意避免选择这类的。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从今天起，10000多名控烟志愿者将在公共场所开展每周三来控烟行动，每人对吸烟者劝阻3次，发放3个宣传品，巡查3个公共场所。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书介绍，100000个灭烟盒将陆续发放到烟民手中。北京市控烟条例实施已经有半年，共有217家单位因控烟不力受到处罚。中国控烟协会数据显示，北京控烟条例实施3个月后，公共场所吸烟行为明显改善。随着气温降低，公共场所吸烟近日有抬头趋势。为此，10000多名控烟志愿者今天起开始免费发放灭烟盒。灭烟盒是一种小型金属制品，可以放在兜里，主要为了阻燃烟蒂，同时便于携带，还可以多次使用。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由北京团市委、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等单位主办的2015温暖伊冬志愿活动昨天启动。从本周六起，市民可以将家里闲置的冬装就近送到社区青年会捐赠给有需要的人。温暖伊冬活动和其他捐赠衣物活动相比，要求更严格。捐赠衣物必须是80新以上、清洗干净无破损的御寒外套，每件衣物都要经过专业志愿者的严格检查才能传递。每件合格的捐赠衣物都会有一个识别码，捐赠人可以通过网站查询到衣物的去处。全市15000多名大专院校学生志愿者将借着寒假回家的机会，把衣物带回自己的家乡，送到最需要的人手里，确保捐赠衣物点对点落实。捐赠活动将持续到12月11号，全市有292家社区青年会都可以捐赠，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共青团网站“温暖伊冬”专项页面，查询距离最近的捐赠站点。温暖伊冬活动开展3年来，已经累计向需要帮助的人赠送御寒外套20多万件，参与爱心传递的大学生志愿者累计达到10万人次。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从明年开始，北京市患有恶性肿瘤、重性精神病、白血病、渗透析、甲亢等15类重大疾病患者家庭，如果医保报销后，家庭负担的合规医疗费超过承受能力，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可以获得由区县民政部门给予的每年最高80000元的医疗救助资金。 受强冷空气影响，市气象台周一发布今年冬天以来首个低温预警信号，昨天继续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计直到27号，本市每天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5摄氏度，最高温度一直在冰点以下，最低气温25号、26号将会降至-8到-10摄氏度。 昨天傍晚冬雪再降，地铁4号线及大兴线延长运营时间1个半小时，方便市民回家。因为降雪，4号线及大兴线的2个终点站的最后一班车都是在今天凌晨0:15发出。昨夜京港地铁计划加开临客20列，全天加开临客24列。 市公安局近期对举报涉恐涉暴线索的3位市民进行了奖励，各发放奖金3000元。截至目前，市公安局已经对500多名举报涉恐涉暴线索的市民进行了奖励，共计发放奖金60多万元。 今后本市将考核建筑垃圾运输车， 另据市住建委杨晨治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明年本市建筑工地将全都安装视频监控探头，全天24小时监控进出工地的运输车辆，抓拍违法违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昨天发布了20个2014年度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婴幼儿鱼肝油、毒豆芽、上海福喜事件等一系列热门案例赫然在列。在这20个案例中，违法添加占了多半。 位于大兴区的祝总正华多彩家园自住房项目明天上午公开摇号，目前通过审核的家庭超过20000户，其中优先家庭超过了15000户，而这个项目提供的房源为328套，也就是说大约50户家庭可以选上一套房。 东城区2015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近日启动，首批8个市民职业体验中心挂牌，涉及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北京现代职业学校、179中学、东城区职业大学、东城区职工大学5所学校的8个校区。 昨天，莫斯科市政府代表团与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在首都博物馆举行文化遗产保护圆桌会，介绍各自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并探讨相关合作。 北京林业大学利用定位跟踪技术，近日绘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迁徙路线。目前这个项目已经通过市科委验收，将助力北京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北部、西北部空气质量1级，优，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秦倩，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1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因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1、2级转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1到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5级转3、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慢音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倾听民意，关注民生，直击现场。 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车辆已经停在了南二环的主路上。 现在几位工作人员正从屋里搬出几个大的。 追问真相。 你这个能支持的就是那个查房委吗？ 能。 那我要查了。 6515-9063，您的参与，我的力量。6515-9063，欢迎收听新闻热线。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养老机构供暖价格按民用计算，供暖单位无法领到相应补贴；本市迎来入冬后最低气温，居民暖气问题不能含糊。下面是详细报道。为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推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国务院、北京市政府和市发改委相继出台文件，规定养老机构供暖价格按照居民收费价格标准执行。然而，北京一些符合条件的老年公寓目前仍然享受不到这项优惠政策。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位于海淀区五棵松附近的喜盈老年公寓是一家民营养老机构。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文件规定，养老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然而到了供暖交费的时候，麻烦来了。老年公寓的副院长刘女士说， 供暖公司呢，他呢一看到这个发改委的这文件呢，他说那可以，我就给你先按着30块钱收，居民和非居民这个中间差额政府是有补贴的，看看最后有哪儿补。2014年度这财政结束以后，他就自己可能多方面去找，找了这个7-8个月也没找下来。 记者查询了2013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13年10月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和2014年9月发布的北京市发改委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供热价格的通知，这三份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养老机构的供暖费用应该按照北京市的居民供热价格，也就是30块钱每平方米计算。然而供暖单位却难以从供暖办拿到相应的补贴。为喜迎老年公寓供暖的单位是一家名叫北京国润广恒供暖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据供暖公司的李经理介绍， 我都到处都问了，这什么供暖办、街道、发改委这些都问过了，就没有这个东西，一直到现在还在找，没有相关的文件要给补贴，价格他定了，但是后续的没有跟上。 记者联系了海淀区供暖办，工作人员反复强调没有相关的文件，供暖办也不能发放补贴， 让你按民用的那个收那个价格收费，但是没有说补贴，没听说这是对等的，它是两回事，两个系统。 随后记者又相继咨询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北京市供暖办、北京市热力集团，工作人员都表示不了解情况。在老年公寓和供暖单位看来，他们欢迎这些鼓励政策，也期待好政策能够顺利落实。 进入供暖季以来，不少听众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暖气的问题。近期我们也对于供暖进行了重点关注。家住石景山区苹果园二区12栋的居民就在供暖第一天反映整栋楼的暖气不热。节目播出之后，居民张女士打来电话说问题有了进展。 我们这个暖气啊，通过反正是多方反映，15号没给，17号就热了，但是客厅还是不热。 25号北京将迎来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目前还是有不少家庭的暖气问题，虽然多次反映，但依然得不到解决。听众赵女士说， 我们家到现在暖气冰凉，给同州的那个花片的打电话，天天打，要不然接不通，要不然接通了以后就来过一次。 赵女士已经80多岁了，住在通州区陆河中学北街4号院。记者也联系了负责该区域供暖的华源热力通州分公司。 就我们是派工单派过去，工单派过去，具体哪位师傅去，他那边班组也有办事员接收，他们得去看看，然后我这边给您注上点，这边跟我们相关领导说一下吧，好，派个技术好的师傅过去吧。 陆河中学站的维修人员也表示会去现场查看，尽快解决赵女士一家的问题。 弄过几次，因为他这个是老楼，是不是在那边维修的，就固定的嘛，说他每年都这样，老是这么来回去修。我跟师傅说让他去看，实在老是这样，给我们领导反映一下吧。 不管是之前提到的张女士，还是这位年过八旬的赵女士，他们都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但没有结果，无奈之下联系新闻热线，希望相关机构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不要因为暖气的问题让人心寒。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金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一听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玉渊潭南路西口到南路东口由西向东直行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西四环辅路看丹桥到丰台大桥由南向北直行也是车多，另外通州区北关桥上最外侧车道路面有大面积的结冰，有事故请候车注意。 出国留学找农行， 在农行办理出国留学金融服务，享受存款证明、旅行支票、电子旅居、环球汇款零费用； 办理境外预开户，享受境外汇出汇款零费用。 详询9599。